身旁，愿此生情长不负时光。回到分开那一天，相思怎放下，情意两难，光阴蹉跎，我愿燃尽一切，只为能够守在你身旁，愿此生情长不负时光。原来生相遇不负时光， 这是来自汪苏泷为电视剧《火王之破晓之战》演唱的插曲《不负》，由江胜男作词，单玉龙作曲，李建恒编曲。除了这首歌今天开始首播之外，还有同样出自这部电视剧的另外一首首播歌，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苏诗丁《心弦》。 全中国强力首播，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全中国强力首播，这是苏诗丁为古装传奇剧《火王之破晓之战》所演唱的片尾曲《心弦》。荡气回肠的磅礴曲风以及情感细腻的歌词，贴切电视剧披荆斩棘、背负爱恨的主题。听完首播歌，这个小时我们就分享一些有着人物指向的歌曲。首先听到的是本周中歌榜新料冠军陶晶莹，《没有你就没有我》。在这首歌当中，陶子和8岁、18岁、28岁以及38岁的自己对话，体会成长以及岁月的美好。 说一说话，别害怕，你一直要搬家，对新同学要打开心房，把寂寞当成力量，别扮丑小鸭，跟18岁的我聊聊天，那一年你考上了大学，认识张雨生，爱上音乐，想的喜悦，勇敢又好变，没有你就没有我，现在我为你生活，矛盾与懵懂，感谢你犯错，珍惜你与众不同，没有你就没有我，希望你为我加油，好不好，没有你以为的那么老，爱情事业都令人焦躁，那些无谓的纷扰别往心里找，38岁的你累坏了，多了几个身份要胜任，当老婆当妈妈的选择，也都是值得的，别再怀疑了，没有你就没有我，现在我为你生活，矛盾与懵懂，感谢你犯错，珍惜你与众不同，没有你就没有我，希望你为我加油， 团，高高的压压里，两个魂喘着粗气，眼馋自己。你认得我吗？跟我说那么多句，你要的尊严我熟悉。桥上走的那一句，我没到你别起雨，你就把头转过去，莫给我消息。我欠你啥子满，我啥子都不欠你的。你问我真理没真理，走走停停不如定定，凄凄切切说句谢谢。 这是本周第八号推荐新歌，来自任素汐的《湖广生》。 下个清明我去应书记你，还听还听。 获得好口碑的电影《无名之辈》，任素汐的表演再度让人叹服，同时这首《湖广生》任素汐自己来作词作曲，配合到影片的地点，作为山东妹子的她，作词和演唱都加入了贵州口音，也是非常的厉害了。《王者荣耀》不仅是超人气的手游，而且在音乐宣传上也是各种大手笔，先后有像韩红、五月天、萧敬腾、李荣浩、华晨宇、毛不易等非常多的歌手来写歌唱歌。那下面我们听到的是《花木兰》英雄主打歌，也是李宇春的全新单曲《木兰》。 暗夜流光淡抹霓裳，一跃而起地狱天堂，飞短流长温婉狂放，无法隐藏我想披靡共享荣光，给肩并肩希望，为心与心安详，战无望着狂妄，狂无情者绝伤。

you have to go. 中国歌曲，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第十位，邓彤《天心事》。 望你月一重重修人间。 第九位，腾格尔《凡人英雄歌》。 好人难当，命不难。 第八位，冯丽君《烟暖雨收》。 明明是心心念念不忘，偏偏有一副不声不响。 第七位，李荣浩《耳朵》。 所有的感官都要变迟钝，茶饭不思呆呆的凝望着。 第六位，沙宝亮《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 归来不问情，相见不见时，留给你一寸心。 第五位，王铮亮，你从未忘记。 你从未忘记，也从未远去。 第四位，苏丽生，爱后忧郁症。 我想问问自己到底在哪里。 第三位，林玉群，如果重来。 也许会争吵，也许会微笑。 第二位，李建清，找到你。 看那些苦难对应着勇敢。 本周冠军曲陶晶莹，没有你就没有我。 没有你就没有我，现在我为你守护。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你是否还是爱着伤害过你的他？又是否还记得为你流过泪的他？就为爱唱首歌，唱首歌，去追吧，哒哒哒哒哒哒，去飞吧，哒哒哒哒哒哒。 不曾受过伤，怎么知道痛？没想到几年的感情这样告终。陌生的恋人们仿佛在对我嘲弄，脸上已找不到那久违的笑容。分手不过是爱的另一种答案，很多个夜里以泪洗面，通宵打旦。每分每秒的想念也学会了忘记，忧伤像曾经的你陪着我心灵相依。 我仍坚守着对爱的执着，无论多少次悲哀和失落。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五十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九点五十分、16:50，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用智慧与雷克萨斯一起探向新奇，偶像派金融实力派拒绝人生单选题。12月1至2日，诚邀莅临世贸天街，探向智混动的兼容之道。更多活动详情，请垂询当地雷克萨斯中国经销商。 Lexus 成天门酱酒，酱香一脉，家国味道，北派酱香，盛世共饮。我爱北京成天门酒。 17奥迪30周年，购全新奥迪 A8L 尊享零首付或24期零利率等丰富购车方案，开启智慧明天。三十而立，理想先行。17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恭候您的莅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着五斤。妈，塔嘛是什么呀？ 这塔嘛呀，就是比目鱼。卢照邻就写过：“得成比目，何辞死。”这唐诗三百首。 妈，怎么说的唐诗三百首了？ 那咱们说的是 绕口令啊。 绕口令里长学问，一起练练嘴皮子。我是非常董老师，顺口溜的绕口令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入夜以后，随着气温下降，湿度增大，东部、南部地区有轻雾或雾，影响能见度，请注意交通安全。 明天白天本市天气以晴为主，随着控制本市的气压场减弱，大气扩散条件有转差的趋势，当然对出行和户外活动影响有限。另外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天气比较冷，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间多云，东部南部地区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四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八度，最小相对湿度3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剑顶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青春记忆暖情巨制《我们的40年》于每天晚上7点半在江苏卫视幸福剧场热播当中。近日，一组金世佳、柴碧云出镜的情侣写真曝光，两人身着复古风衣，同色系搭配之下彰显情侣的小默契。对于最近频频发糖的都城 CP， 网友表示这也太甜了吧。近日根据朱德庸原创漫画《色女郎》改编的同名荒诞爱情轻喜剧正式宣布项目启动，并曝光了几张幕后的筹备照。该剧改编自台湾漫画家朱德庸曾经创下出版奇迹、风靡一时的经典同名作品。2003年，《色女郎》就曾翻拍成影视作品及电视剧《粉红女郎》，成为无数80、90后心中的经典。至于新版的《色女郎》中，万人迷、结婚狂、哈妹等主要角色由谁来演，截止到目前还未透露。最后再来看，美国动画师、动画形象《海绵宝宝》创作者史蒂芬·海伦伯格于11月26号去世，享年57岁。2017年3月，史蒂芬·海伦伯格身患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俗称渐冻人。在与疾病斗争的一年半中，海伦伯格仍然笔耕不辍，坚持自己的漫画创作。海绵宝宝是美国电视节目史上最受孩子们欢迎的动画片之一，但海绵宝宝究竟是一块海绵，还是发糕，是起司，还是冻豆腐？事实上，海绵宝宝的原型是海中真正的生物海绵，生活在海水中或是淡水中，也是最简单的多细胞生物之一，没有头也没有躯干。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我们继续分享一些歌中的人名。那首先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这支乐团14年的传承，我们就来听飞儿乐队的成名曲 Lydia。 走那里开大梦留下，总会有 这是飞儿乐队2004年为偶像剧《斗鱼》所演唱的主题曲《莉莉亚》。飞儿在2013年的《Better Life》之后就没有再发专辑了。之后，飞推出了个人专辑《阿庆和建宁》，也是以飞儿的名义来创作。那今年，飞儿乐队是甄选了新主唱，也借助《斗鱼》推出了电影版的机会，将莉莉亚的名字赋予了他们的第二任主唱。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两位是耳熟能详的传说人物了，我们就来听张靓颖上个月推出的英文单曲 Adam and Eve。 一世闷君，自问极不愿当复制人，但事实声调难以变更，踏入巨星命途难度较深，或是再需要集训。如果我是陈奕迅，这句话太吸引。 独站在美光下逃离树荫，还是我不去面对黑暗，白日梦破醒了满腔余音。自问表演不差过人，浪漫演绎还会真音，或是命书指明预约星辰，方可以惊到众生。如果我是陈奕迅，这句话太吸引，独站在美光下逃离树荫，真相是其实我不去面对苦困，白日梦里不会自禁。 Miss 乐团主唱 Alan 的声音很像 Eason， 于是在2009年专辑 If I Am 顺势推出了这首如果我是陈奕迅。这首歌也为 Miss 乐团迎来了很多人气，而陈奕迅本人也在歌曲最后出现了那样一句其实不是很像的了。而在风风光光的几年之后，现在 Miss 乐团进入到了休团期，主唱 Alan 是以不知伦的本名单飞发展，更多的情歌演绎听上去更像陈奕迅了。接下来这首歌的名字简单直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当中也有一句很魔性的歌词，那就是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 大部分人要我学习去看世俗的眼光，我认真学习了世俗眼光，世俗到天亮。一部外国电影没听懂一句话，看完结局才是笑话。你看我多乖多聪明，多么听话多奸诈，喝了几大碗米酒再离开是为了模仿。一出门不小心吐的那幅是谁的书画，你一天一口一个亲爱的对方，多么不流行的模样，都应该练练书法再出门闯荡，才会有人热情买账。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几百年前做的好坏没那么多人在。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至少我还能写写诗来澎湃，逗逗女孩。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创作也能到那么高端，被那么多人崇拜。要是能重来，喝了几大碗米酒再离开是为了模仿。一出门不小心吐的那幅是谁的书画，

迷住十二宵看日落，曾照遍巴黎，别后的流年，世间早有太多改变，冲绳和恋战，怀念流星雨，你亦是永恒如昨天。从画面寻回时光的印记，回忆总停留，行三点记起，蜻蜓仍高飞，爱慕没放弃，多么想你，你在何地？当风吹起某年某一刻，不忍远离，期待转移时空，保荣耀辉，又重遇故地。想起因你笑容如歌，曾感动过，然后我何用再得到更多？当光影中再重播出经典的传奇，期待霸王重生，悲情如寄，还会再献技。想起跟你某年某天曾经合照，年月有了你，平凡却重要。没有脚的鸟，平静已睡了。 这首歌是作为一名粉丝献给自己偶像的，古巨基在2016年推出单曲，这也是张国荣歌迷会的会歌，叫做 Dear Leslie。这个小时我们分享到了歌曲当中的人名以及角色，那本周的冠军歌陶晶莹没有你就没有我开始，接下来我们用本周的亚军歌来结束，听到的是李建清的这首找到你。听过了歌曲当中的11个角色，而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当中的主角。在广告转身回来，下个小时歌手吉克隽逸将会做客中歌榜，我们稍后见。 心里有个地方仍旧种着曙光，能抗住风浪，能收获希望，愿与你分享，愿一起担当，用彼此给予的力量，坚守心底的善良。看那些苦难对应着勇敢，让我们直面荆棘坎坷，驱散黑暗，哪怕命运流转，时光洪流冲散，坚信能穿越新的荒漠，找到你，温暖你的间。世事无常，让人觉得疯狂，脆弱与坚强超乎自己想象，那些受过的伤伴着执着与倔强，逆境中成长总能够带来更美的盼望。看那些苦难对应着勇敢，让我们直面荆棘坎坷，驱散黑暗，哪怕命运流转，时光洪流冲散，坚信能穿越新的荒漠，

厦门音乐广播、山西文艺广播、青岛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体育广播、郑州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海口音乐广播、镇江文艺广播、翡翠963、淄博人民广播电台926音乐广播、南京音乐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台州音乐台。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那此刻我们直播间欢迎到的是吉克隽逸。 大家好，我是吉克隽逸。 其实在去年吉克隽逸就在抛出了 Global Citizen 世界公民这样一个概念，当时呢带着部分的新歌做客我们节目，直到一年之后专辑才浮出水面。所以这张专辑的制作过程是怎样一个过程呢？ 这张专辑因为首先从世界公民这个概念来说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概念。但是为什么我会这样子去想？因为一直以来都会有人去定义我说我到底是一个流行歌手，或者是民族的，或者是怎样的。那实际上对于我来说，我很贪心，我什么都想要。到最后我出的这个概念就是想告诉大家别想定义我，然后我给大家缔造了一个在音乐的这个自由国度里面，音乐的自由理想国，因为我在这个音乐里面呢，我可以完全的去随心走，做我想做的音乐。因为我首先觉得我的音乐一定要让我自己觉得很开心，我很喜欢，我才能够真诚的去表达。如果我不能够打动我自己，我就不能够打动他人。 那年过秋凉，四季色铁大鼓，那年过秋凉，日子色次大，救了救了救了他，红不是故事救了他，救了救了救了他，红鸡儿杀过救了他，救了救了救了他，红不是故事救了他。 出了头，红旗杀过出了头，出了出了出了头，红不死不死出了头，出了出了出了头，红旗儿杀过出了头，出了出了出了头，红不死不死出了头，出了出了出了头，红旗儿杀过出了头。出了出了出了头，红不死不死出了头，出了出了出了头，红旗儿杀不出了头，出了出了出了头，红不死不死出了头。 音乐有的时候在你没有想明白的时候，你不如把它先放一放。 对，我觉得其实是一个沉淀和你思考的整个过程。那比如说像我的孔雀，他是我很好的制作人朋友 Daryl 和韵韵，我们在一起都可能有6年了吧。那他们突然的写这首歌的是，就从歌词，我直接就伤到我，你知道，击中我。哦，我们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去找，找了有一只麦克风，然后在全北京、全中国都只有那么一只，它是一只收人声会特别特别敏感，你一个这样声音都可以听见的，所以我们到那边去把这首歌一录完，在当场的大家就只是我很感动，就是孔雀为爱慕的人而绽开，我一听到这一句歌词，我就觉得啊，就有了。 也许我很多和你们不同，哪怕最简单的平凡，世界的颜色，蓝天和大海，和没有悬念的未来。也许是上天这样的安排，给我更多考验和忍耐。听说有个天使会为我好啊，而来窗口花开，一大片的花海，蝴蝶飞过的麦田里有金色的仰望，种子落在窗台，孔雀为爱慕人而展开，它毫不吝啬的给你爱。丧失的我曾经抱怨过，总觉失去的比得到多，透过穿过黑暗的缝隙，哦，往投射的 三首歌都是跟爱相关， 嗯， 木棉是爱情侣，孔雀是爱世界。 对，其实我每一首歌其实都是跟爱相关的，只是这几首其实更柔软，更发自肺腑一些，就是更，我不知道怎么样去表达，就是还有没有人像你一样，也是我觉得是一种对朋友讲的话。 嗯嗯嗯， 就无论怎样，你不要忘记自己，总有人是在爱着你的，就是你是无可替代的，所以是一个很对话的过程，我觉得是这样。 因为吉克隽逸给大家的印象一直都非常的阳光， 嗯， 然后非常的乐观。所以我们在听到像刚才这样的没有人像你一样，就是像你说的一样非常走心非常掏心窝的歌曲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会好奇，你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迷惘的时候，迷茫的时候，你会一种怎样的方式去， 我是一个从来我自我调节很差的人，我如果说有遇到我难过啊或者低落的时候，我一定会找朋友，我一定不要自己难受，我要拉着他们一起难受。没有啦，我会拉着他们就寻求安慰，寻求抱抱，寻求摸摸头那种，然后会就跟他们讲，然后倾诉，他们就会给我很多很多力量。 嘿，你在高楼顶看着窗，雷阵雨下的狂，还决定了趁乱逃亡。嘿，有烦恼有迷惘，爱都不低都胡闹，在笑话你浪费时光，害怕你失去信仰，你不要忘掉了快乐幻想，你的梦太不一样，未来等在人海飘着望，别让心灰暗了，总在人海飘着光，别让心灰暗了，淋湿了流浪了，你别太紧张，没有人把你遗忘，没有人像你一样忙，别这样伤心了，流泪了，放弃了，你要跟着光， No, I'm sorry. 磨难，在雷雨中的空荡，该幻想天空很蓝。我眯着眼伤心了，流泪了，放弃了，你要跟着光。这世界虽然很暗，但是别慌， 这张专辑确实我们可以听到整个的音乐的品质，然后包括它那个散发的气场，你的自信度、成熟度，然后这个是较以前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跨越， 是有一个很大的提升了，比之前。因为老是我平时做工作什么的，别人老是问说会有什么新的突破啊，干嘛，我特别不爱回答这样子的问题，哪那么容易突破啊，天哪。我跟你们也是一样，一日三餐的一个人，我上哪儿去突破去？我不可能突然攀个高峰。 对， 但是在这一次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我自己突破了，我发自内心的去突破了，用自己的真心去讲述了我的音乐，我也用我所有的力量，吃奶的力气，去做了 No Jack， 一上来就是给大家会抓住你。所以这一张是很酷的，很不容易让人接近，就像我的外表，就像第一次见到我的人都会觉得，哎，这姑娘，不太好接触，不好惹的样子。就我觉得女孩子时而是要酷一下的，在生活中我们可以跟朋友可爱一下，或者怎样一下，亲近一下。这是我这个人就是一个丰富人格，丰富的人生，一个纵情享受生活和工作的人。所以在这一个篇章里面，我觉得大家可以给自己营造一个我最酷的一个状态，很直接，很有冲击力。 其实在这个法语当中，它是美人的意思。 哦，是吗？ 对，它是它的意思就是美人 beauty。 OK 啊，所以我们在上半段最后听到这首非常热情，然后可以让你跟着舞蹈的这首 Bella。 在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和吉克隽逸来听他的这张全新专辑，我们稍后见。 Fundiéndose en una dos horas estrellándose en un mar dos llamas dos...

是心心念念不忘，偏偏有一副不声不响，身旁的远方冷月如霜，都是守护着倔强的伪装，尽管它世事总是无常，重逢是我对所有的原谅，等到夜暖雨收再与你诉说成双，等到夜暖雨收再与你诉说成双。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那此刻我们继续欢迎到的是吉克隽逸。 大家好，我是带来我全新专辑 Global Citizen 世界公民的吉克隽逸。 在上半段呢，吉克隽逸也介绍了这样一张 Global Citizen 世界公民，分三个部分，有 Garden 花园，还有是 Screen 巨幕，还有一个就是泳池 Swimming Pool。因为吉克隽逸不管是用彝族的本民族的语言来演唱也好，包括刚才上半段听到的西班牙语，当然在你的作品当中我们也经常可以听到中文还有英文，这种语言上的自由的切换，你认为你自己最大的一个秘诀或者是最大的一个要领是什么？ 但是我其实还算比较有语言天赋的。 然后你也是一个特别认真和努力的人。 我偶尔吧。我的工作人员讲说，他说 Summer 啊，就是一个拼命的工作，努力的把所有工作赶紧就非常认真的去做，是为了之后可以玩。对，我的经纪人说 Summer 大家出去玩可能都是去跟大家交流交流啊或者干嘛，你是真玩，哈哈，开心玩完回家。就是那种，但是我是要享受生活的人。我觉得要会玩， 会玩你才会工作。 对，我要会玩我才，而且我是做艺术行业的，我就一定要，我的心情我觉得是第一重要的。 对， 风呼向后退，可能这翻脸的时代把记忆弄碎，谁玩这游戏玩够了，没再虚伪，人类心碎了，一分钟之前白日梦吹落成粉末。 All right， 害怕变成蚂蚁数着寂寞，我放下一切，我仰望天空，但遇不上，我浪费一切。 而 Screen 剧目呢是 Global Citizen 世界公民的第二部分、嗯、如果说 Garden 花园是含蓄的深沉的，那 Screen 剧目则是霸气外露， 对，而且是一个很个性的，就是这一张剧目这一张就很吉克隽逸了，嗯嗯，就是看起来不好惹的样子，就那种酷酷拽拽的。其实现在的人大家都是很有个性的， 对， 我觉得大家会喜欢酷的东西。反正于我来说，我觉得我应该永远不会出那种很嗲的歌，你知道吗？ 就甜甜嗲嗲。 对，不行，你真的让我那样子，我啊，我会不好意思。就是我觉得是很独立的一个人格特点，嗯、就是其实大家都会有。我觉得反而哦。我觉得走心的那一些歌曲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喜欢，反而我觉得剧目这一张是一定每一个人都喜欢的，因为我发现比如说有一首叫末日重塑，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姑娘叫白露，她最早来是帮我写文案的， 嗯， 结果再后来她突然就填了一首这个的词，她跟别的词人一起都在跟我填，我都问我会选择，然后我说哎，这个不错，这谁写的，结果发现是她写的，我说天哪，就是很有才华，对于我来说我不需要有多大牌，而是他真的是有用心的去完成了这个东西，并且刚好跟我一拍即合，所以我说好，我就用这个。 黄昏因你的回眸，人也火烧焦了心， 在这首《末日重塑》呢，其实整首歌当中充满了一种期待和探索， 嗯， 就感觉像一个非常勇敢、内心很笃定的这么一个战士， 嗯，对，是一个女战士， 女战士， 对， 所以其实你在音乐上披荆斩棘、所向披靡，也是有这样一种笃定的一个强大的一个心理。 有，我觉得在音乐上，我真的可以，我想象自己是一个女战士，是一个女英雄， 嗯， 就回家了，卸完妆了，素颜在那儿。 穿个睡衣给朋友做面的那个人是谁 I don't know her 所以包括里面的 Ghost Town 这首歌，我当初是在伦敦录制的时候，头一天晚上我因为我有非常非常严重的过敏，我一过敏就是会呼吸道肿大，结果那天晚上我就吃东西就过敏了，然后就疯狂的喝水，所有人都在睡觉，因为加上时差，第二天早上就顶着那种虚脱的那个状态，然后去到录音棚，他们说天哪，我们要不要，因为我们那行程很紧，就一天一首歌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也拖不起，他们说要不要跟制作人说，我说不要说，我既然进这录音棚我就不能让他知道我生病了，要不然他会考虑，我会说哎 Summer 你要不要休息一下，因为你不舒服，我必须要让他觉得我随时就是一个战士，我可以完全战斗到底，用我最饱满的状态，要不然他会给我这个音乐一个空间，会说可以原谅他，我不允许我的音乐被原谅，起码在我自己这儿。 Give up all the things I always loved, I always had. Shave us with freedom, but then somehow it drives me mad. I'm broken, so sad. I got lost along the way. Can't look back on yesterday.Life's a mess, feels so stressed. I try to turn it around. The pain that I have so deep inside, I cannot face, I cannot hide. I got lost along the way, can't look back on yesterday. I'd give all I have for another chance. 泳池是 Global Citizen 世界公民的 Part 3第三部分，那这张 EP 都是非常前沿的风格，比方说像时下流行的 EDM、Trap Beat 等等哈。那当下国内的音乐市场是百花齐放，涌现了不少的新风格，我们也知道吉克隽逸也很喜欢像中国新说唱，那你有没有跟当中的谁有这种合作的意向呢？ 我在这之前妮妮周汤豪我们就已经有一首歌合作了，Can't Hold Me Back， 就那首歌，我们俩当时就是一个很嗨的一个状态，然后他刚刚演完这首歌还给我发消息说这首歌 Can't Hold Me Back 非常的炸，每一次演都很炸，我说妮我们俩一定要一起现场演一次，我们俩还没演过呢。然后在这之前我还跟欧阳靖我们也合作过一次，我的新世界是上一张专辑的歌，对， 我觉得这个节目真的也给了大家很强的一个冲击的。我也很喜欢 Johnny J， 我觉得也特别棒，他的歌词这些都是很有内容的。 嗯， 对， 嗯， 他是真的有经历，而且不是说我就是去 diss 就只是做这样子的事情而已。对，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优秀很有内容的歌手。 嗯， 对。 With a stare, so can I let you free? So you can't slow down my time matter. 3, 2, 1, blow a fuse, go off. 2, 1, blow a fuse, go off. 3, 2, 1, blow a fuse, go off. 2, 1, blow a fuse, go off. Welcome to the new age. Is the sky a new day? Welcome to the new age. For a gun like this, 3, 2, 1, blow up your skull. 2, 1, blow up your skull. For a 3, 2, 1, blow up your skull. 2, 2, 1, blow up your skull. For a gun like this, 3, 2, 1, blow up your skull. 2, 1, blow up your skull. For a 3, 2, 1, blow up your skull. 2, 2, 1, blow up your skull. For a 今天非常开心跟吉格隽逸聊了他的这张全新专辑 Global Citizen、世界公民，大家可以好好的来听一听这当中的三个部分啊，其实三个部分的主题是有区分的，然后风格呢也是能够从这个情绪上都可以很好的感受到他们的不一样。 它是一个自由的有情绪的但是非常真诚的专辑。 非常感谢吉格隽逸做客今天的中歌榜， 感谢感谢，谢谢大家，多听吉格隽逸，多喝水。 好，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拜拜。 地球会转动，也才会停，会甜蜜，不怕吹冷风，它推开雨，会前进。听堡垒轰隆隆，现实像地裂天崩，但因为有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